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是在等待不可知的未来，原地发呆，心动就跑起来，青春的一场竞技赛，不问输赢都一样精彩。跳出来，双脚腾空自在，别躲起来，爱就要说出来。很日泪模糊的现在，不就是我们拥抱的未来。 开场曲来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创作型的才女啊，金玟岐带来的《痛快》。这不像是我们平时在短视频平台上或者在流媒体上面听到了她一些慢情歌啊，比如说《爱》呀，比如说《才华有限公司》或者是《岁月神偷》等等，《痛快》很少听到她非常摇滚的一面啊。在这首歌曲里面，也是能够听出来这个女孩呢有一种干练和一种强劲在里面。OK， 继续来听吧，我们的活力派歌单依旧在直播，为你随时送上一些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思萌，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Come true. Now everything is perfect. I know.

是愚蠢来的透彻。 Who we talk about love? 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在本周要跟各位分享了一个关于健身方面的主题，很简单，就是如何提升爆发力。那么我们在这周其实也是跟各位陆续讲到了一些训练的动作啊、讲解等等啊，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最后一个小注意的 tips 啊，很简单，当你在练习爆发力的时候，那么你动用的是我们体内三大功能系统当中最快速最短的那个所谓的 ATPCP 磷酸原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通常它的每一次的功能持续时间是在7到10秒钟，而恢复的时间大概在1到2分钟。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你在练爆发力的时候，千万不要每组做太多个了，比如说10次、20次甚至30次，不需要，我们只需要每组完成大概在10到12秒之间就可以了。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冲刺跑，比如说2到3次的跳身的练习等等，然后呢再给出1到2分钟的恢复时间，逐步的提高强度，这样的话会非常有利于提升你的磷酸原功能系统的速率，也会让你的爆发力的成绩得到一个显著的增长。 check it out. Go! Go! Go! 回首往昔，放不下执着，任凭岁月蹉跎，看不破。世间的情话，岁月太多，回眸青春年华任消磨。在天涯待花开，只为一句承诺。走了，如果交由时间来定夺，梦模糊了轮廓，留下记忆的斑驳。月光不解游云的不舍，远方南亚 下。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我是谁能发现没有再提拼，痴心的保护期没坚持日期，你是谁能发现

下红色的圈套，我不想再讨好，假装爱着又怎样，只是用我的欣赏成全你疯狂，解释就算了吧，那些黑色的谎话你带走就好，爱不再重要，坚强的安慰自己，没有你的我只会更好，爱别来打扰，忘掉你的拥抱，真心的微笑，爱不再重要，认真错过了以后，伤口是最美丽的记号，爱别来打扰，我把标签撕掉，换上新的睫毛，